中痴，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是。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梅艳芳带来的这首歌《心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答二啦。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的咧，就有钱佩佩。当然，你一定是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第五台啦。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30日啦，农历咧就系11月27日，星期四嘅早上，室外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77%嘅。在18年前的今日，这一位一代巨星离开了我们。今日好想和大家分享他每一首好好听的歌曲。当然刚刚播放的《心债》亦都是他第一首排台歌曲。跟住落嚟，你就会见到他的百变形象不停地转变。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梦幻的拥抱》。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梦池中痛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心在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 1983年发表的一个专辑《赤的 阿爾劃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啊呢一個專輯咧就係叫《赤色梅艷芳》。當年咧《赤的兒劃》呢一首歌咧亦都獲得呢個十大勁歌金曲同埋十大中文金曲嘅。咁啊當然啦，呢一首《赤的兒劃》咧就係原本由日本歌手山口百惠咧嘅經典嘅歌曲改編而成啦，由鄭國光老師咧就重新咧就寫上呢一個嘅中文歌詞。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同埋清凉咧，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系较大。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改编自日本歌，仲有呢一首 啊。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翻于路途上，将天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满足下卡旧日愿泪尽光，满足下卡枯干花碎，花花再香。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翻于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再美丽，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 同样都是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曼珠沙华》，有梅艳芳的歌声。讲起这一首歌，当年他都是跟这个《梦幻的拥抱》同样地是以这个西装look来到演绎这一首歌曲的。当然他的百变形象真是百变到令到大家就是很期待每一只碟他有一些什么新形象出现的。亦都讲緊梅艳芳除咗你话呢一啲咁有味道嘅歌即係歌声之外同埋佢嘅形象之外呢，其实唱一啲苦情嘅歌曲都有一首㗎喎。咁当然啦，当时亦都要配合一啲嘅电视劇啦，好似就係呢一套香港花月夜里面搵到嘅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印象好深嘅一套嘅电视剧，《歌三女影》。 人生尤其是风飘水，谁会知是否去莫停？流浪在岁月中。化作多少潮水，愁思遗寄于歌声里，谁听出万般往日情？记忆莫要往心中印，唯求任风吹。带着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堪追，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就够欢知几许，前路渐已现影多见，重寻在歌声。凭谁？情缘任山聚，聚散不堪追，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几许，前路渐已现形多记，重寻在旋律里。 唔知道今朝早你会唔会同阿佩佩一样，一路听住妹姐歌曲一？边系喺度哼紧佢嘅首歌咧，好啦，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有好多梅艳芳嘅好歌送俾大家嘅。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1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在星期五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因应一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五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大围金禧花园一座、大围东华三院、冼赐云小学等。另外，因应早前一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输入个案，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九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警方正调查一宗垃圾同埋袭击案，疑犯是三名介乎13至14岁的少年同少女。一名17岁少年昨晚10点几在屯门乡事会路怀疑被三名疑犯勒杀金钱，他向对方交付约2200元之后，在天水围天瑞路怀疑被疑犯用手脚和喷漆袭击，疑犯其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勒杀、盗窃同埋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暂时未有人被捕。遇袭少年面同埋手部受伤，送院治理。欧洲多国嘅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法国同英国嘅新增确诊再创单日新高，法国再多208,000宗确诊，除了是当地新高，亦是欧洲单一国家单日新纪录。卫生部长韦朗表示，按照目前速度，法国每秒就有两个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又指大约一成法国人口曾经同确诊患者接触，警告到下月初每日可能会有多达250,000宗确诊。英国破纪录新增183,037宗确诊，较前一日多超过50,000宗。首相约翰逊再次促请国民接种疫苗，又说自己决定新年前不在英格兰实施新限制的同时，民众应该对参与庆祝新年活动保持谨慎。在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影响下，全球多国的新增确诊个案分别创新高，但部分国家忧虑影响经济，决定缩短确诊患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西班牙卫生部宣布，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人士，隔离期将会由10日减至7日，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亦会缩短至同样日数。意大利政府亦都公布计划，曾经同检测呈阳性患者接触的人，如果120日内接种过加强剂、完成接种疫苗或者从确诊之后康复，将无需隔离。至于已经打针或者康复超过120日的人，隔离期会由7日减至5日，未打针就要隔离1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488点，上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93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7， 日元 115，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8， 人民币 6.369，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78美元，卖出180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 咪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國家憲法咧就等於佢嘅一個章程，即係譬如你哋律師咁，你哋組織好多公司，咁每間公司都有佢嘅章程嘅，英文就係 Constitution 或者叫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咁呢個章程就規劃呢間公司嘅成員之間嘅相互關係啊，譬如啲公司嘅股東啊、公司嘅董事啊咁。其實憲法亦都一樣，憲法咧就是一個國家嘅一個嘅章程，一個國家咧就等於一個超大型嘅公司或者社團。佢都有佢嘅成員，佢哋成員就係呢個國家嘅公民，亦都叫做國民。咁公民或者國民，佢哋結合起嚟組織成為一個國家，咁係根據啲咩嘅條款去建立呢個國家咧？咁咧就係呢個憲法啦。 憲法一分鐘。 警告！警告！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號，近視正式成為全球問題。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什么深远影响。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1987年嘅香港嘅一部电影《胭脂扣》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歌曲啊！当然啦，当年呢一套嘅《胭脂扣》咧，相信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仔，应该都睇过嘅。咁啊，由关锦鹏执 執到啦。主演嘅咧就有張國榮嘅《十二少》啦，梅艷芳嘅《如花》，仲有咧就應該係有萬梓良同埋朱寶意嘅。咁啊，而呢一套嘅電影咧，就講述呢個嘅。这个西环的一个的名妓叫如花和十二少的爱情故事。而这一套的电影也囊括了第24届金马奖和第8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多个奖项。而首歌呢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是非常好听。当然呢因为是妹姐梅艳芳唱嘛。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点40分。听着的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今早上有我们最敬爱的妹姐梅艳芳的歌曲送给大家。佢真係好多好多好歌，不能用一日嘅时间可以播晒俾大家听。就让我呢几日慢慢慢慢逐首逐首同大家一起分享。跟住呢一首都系早期嘅作品。装饰的眼泪。 人似风身边飘。没见身躯染泪，冷冷枕边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也不话一句，情爱已经流走，空声中，长夜置身人堆当中，我的酒中，换去那些纵声。 同样地是改编自日本歌曲啊，原唱者咧就系呢一个中森明菜，由梅艳芳演绎呢一个广东话版本，有呢一首《装饰的眼泪》。好，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同埋清凉啦，日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83年。赤色梅艳芳里面找到的这一首《交出我的心》，是来自电视剧《警花出更》里面找到的主题歌曲。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留不果我一生，交付每分诚恳。悲心人，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承奉每一分欢欣，爱在怜让我，求爱怜让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一心，交付每分诚恳。 无限爱心，怎么会有？ 醉。 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果，亦请你在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 1984年飞跃舞台呢一只大碟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不信爱有罪》。同年有一首歌曲都系好多好多朋友好喜欢嘅，就系呢一首啦。嚟自1984年电影《似水流年》揾到嘅呢一首主题歌曲。同名歌曲《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载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同。

机会是生蛇的呢？如果你屋企人生蛇又会不会传染呢？等等等等好多问题，一阵间我们一起听下黎医生怎样讲啦。今朝早呢播放咗好多首梅艳芳嘅歌曲，一定要播放佢同张国荣嘅呢一首《缘分》。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 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真心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啊，继续咧，我哋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我佩佩之外咧，仲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各位早晨。 系啦，黎医生啊，咁啊，上几个星期咧就一路都讲紧啲皮肤干燥啊、湿疹啊呢啲问题啦。今日要讲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咧都几受大家嘅困扰，尤其是咧讲紧生蛇呢样嘢。咁讲起生蛇咧，我又会谂起水痘，好似。 两个病咧都系息息相关咁嘅。嗱，我先讲水痘啦，水痘仿佛咧好似净系细路哥会有嘅病，系唔系嘅咧？ 都唔系噶，我有时咧都会见啲成年人都有啲水痘嘅病例。当然啦，小朋友水痘梗系多好多啦吓。咁、特别咧就系、好似我嘅年代嗰阵时啦，咁咧可能大家细蚊仔都出过水痘噶啦。咁而家呢个年代咧，好多时啲小朋友都打晒水痘针。 系，而家政府纳入咗呢一个免费打针嘅，系 冇错。咁但系有时咧，我亦都会有见就系 adult 嘅 chickenpox， 咁咧就系啲成年人嘅水痘问题嘅，咁就通常咧，个水痘咧，咁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梗系出水泡啦，成身都有啦，痕到不得了啦，咁有时咧又会凹损咗啊，个水泡会穿啊，跟住咧就会有疤痕留低啦， 系呢、个大家最惊噶嘛， 冇错冇错，咁就呢堆就系啲水痘啦，咁水痘咧其实好多时如果冇并发症嘅话咧、其实有时咧。又唔使理佢，就自己都會好翻 嘅 噃。 會有併發症嘅，會有咩併發症啊？ 有機會咧影響，譬如佢入咗血啊，入咗個腦膜嘅時候咧，有機會其他炎症發生嘅。咁、所以咧就有時如果真係有其他唔舒服啊，有發燒啊，定性咧，可能真要及早就醫先得啦。 嗱，你頭先都講啦，而家水痘咧就納入咗政府嘅免費打針嘅計劃裏邊啦。咁我哋即係如果發現自己又未出過嘅成人，會打嗰支水。水痘针有冇帮助嘅咧？ 通常呢啲都系小朋友打嘅啦，而家讲紧， 所以大人就冇呢一个嘅针可以免疫到嘅。 反而咧，而家讲紧好多时系生蛇嘅针。咁咧都可以话避免啊，或者预防，又或者真系就算你打个针会生蛇，嗰、那个严重程度都会少好多。 你嘅意思系打生蛇针可以即系保护埋唔会生水痘？ 讲紧系都系生蛇针嚟嘅嗰支。 OK， 咁但系嗱，讲翻我哋讲水痘啦，水痘系会传染噶嘛，系咪？ 冇错。 咁嗰个又系我细路，咁佢传染我，究竟我照顾好定唔照顾佢好咧？咁我点样避免唔会惹到自己咧？ 有时真系难噶。因为真系如果真系出水痘嘅话咧，譬如嗰啲粪鼻啊、嗰啲水啊、嗰啲水泡咧，你又嗨到佢啊，有时真系会惹到嘅。特别咧，我哋要小心咧，真系小朋友惹到啦，同埋孕妇好紧要啊，真系绝对千祈尽量避免唔好惹到俾佢哋，否则咧就真系有好严重后果啦。 你嘅意思，孕妇惹到系会遗传俾个 B B？ 有机会系惹到个胎里边 B B 嘅， 咁会有咩情况出现？ 好多后遗症噶，可能会影响个 B B 个发育啊。结构好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是怀紧孕的妈妈，如果佢哋嘅另外一些小朋友有呢一个水痘，快啲避开啦， 系冇错，要好小心。 O K， 咁我又听过咧话水痘咧有黄金用药嘅时间系咩嚟嘅咧？ 好多时咧就系、如果我哋真系要用药嘅话，有啲抗病毒药咧，可以水痘又好，生蛇又好，都可以俾个病人嘅。好多时讲紧呢样咧，就系讲紧比较多系生蛇嘅。其实，因为咧水痘头先讲啦，有时。如果你唔理佢，可能佢都會自己好啦、當然有啲水痘好犀利， 砰砰聲咁樣， 咁可能我哋都會盡快落藥嘅、特別我哋講緊生蛇咧，最好咧就72小時，即係三日裏邊咧就即刻要落藥啦。 聽你咁講咧，即係話。水痘同生蛇真係好息息相關啦！嗱，頭先係講水痘會傳染啦，我知道生蛇好似話唔會傳染嘅喎，係咪咧？ 都唔係㗎， 嚇唔係㗎？ 嗰啲水裏邊咧都有機會帶有嗰啲病毒咧，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嘅。 係咪即係話，如果你曾經生過水痘嘅朋友，其實就好高風險會生蛇咧？ 因為咧水痘。嗰啲病毒惹到之後咧，其實嗰啲病毒會匿喺身體裏邊啲神經線裏邊， 即 係 冇走過嘅。 係啊，佢好似瞓著咗覺，好似休眠狀態。咁、當佢小朋友惹個水痘啦，跟住啲水痘病毒匿埋咗啦，到佢成年嘅時候咧，如果個成年人抵抗力係低，譬如話嗰排。病啊，壓力工作好犀利啊，捱夜啊，個免疫力一差嘅時候咧，嗰啲水痘病毒可以走出嚟作怪。今次咧，佢唔會生水痘啦。不过佢就变咗生蛇啦。 哦，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话如果佢系打水痘针啦，打咗水痘针。咁系咪即系佢？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打呢啲预防针，其实打啲 水痘嘅細菌入去你嘅身度噶嘛，咁嗰啲打咗入去嘅，會唔會都匿埋，第日又會演變成為生蛇？ 都唔會嘅，即係如果你預防咗嘅時候咧，咁佢變咗就冇咗呢樣嘢啦。 哦，即係話如果打水痘針咧，就連生蛇都唔會有啦。 都可以機會可以減少嘅。 啊，咁啊真係即一路永日咁滯咯。 當然啦，冇嘢係百分百嘅，即係所有疫苗咁都唔會話完全百分百可以保障到所有病發生嘅，坦白講。咁就記得咧，如果係生蛇嘅時候咧，都要頭先講咗咧，盡快揾醫生睇先得嘅。因為如果真係生蛇，盡快最早落藥咧，先至個後遺症會少嘅。 嗱，咁啊，有啲朋友仔講啦，生蛇咧唔好俾佢生到一個框咁樣變咗條蛇咧就死噶啦。咁我知道就唔係嘅，不如你同大家講清楚啦。 其實咧，生蛇嗰個分布咧，佢好多時咧係單邊嘅。即系一系就身体嘅右边或者左边，咁例如常发生多嘅位置咧，例如个胸口背脊啊，一系就左胸口，一系就右胸口，或者肚嘅一边，左肚或者右肚，又或者有时咧系块面，咁啊左边面或者右边面，通常咧就唔会过中间界嘅，咁啊，所以咧你话会兜一个圈围住个肚腩咁样咧，其实呢啲真系就唔系点会发生嘅，坦白讲， 系咁，但系咧嗱，即系我哋就即系俗称佢叫生蛇，就话围一圈咁样啦。咁但系其实生蛇究竟系点嘅样嘅咧？即系我哋点样先知道自己系生蛇咧？可能佢痛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出边痛定入边痛噶嘛？有冇啲样我哋大概？可以形容一下俾大家知道，原来生蛇呢个样咧就系生蛇，你嗱嗱声去医啦咁样。 明白。嗱呢样嘢咧就系最难嘅嘢啦，因为咧好多病人咧其实嚟睇得医生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好多日嘅时间啦。咁因为咧最大问题系生蛇一开始咧其实可能得几粒疹。或者是少少痕痕地开始有少少痛痛地。咁好多时病人都唔会怀疑是一啲咩大件事。咁但係如果佢继续发展落去越嚟越痕痒或者越嚟越痛甚至乎开始有水泼出呢咁嗰陣時個病人先至會睇醫生，有時咧就真係會過咗治療嘅黃金時期啦。咁通常嗰個樣子咧就係嗱頭先講咗第一啦，佢會係單邊嘅，一係左邊，一係右邊。一開始咧會有一堆仔紅點啊，或者有啲水泡會出咗嚟。亦都咧會開始有啲痕或者痛。嗱，嗰啲痛咧好得意嘅，好似系啲针吉啊，或者有时咧有啲病人同我讲，好似闪电咁一辣一辣咁样去辣痛。咁当然都有啲病人咧会形容佢好似啲肌肉痛扭伤咁。咁变咗咧就如果系有呢几个特征嘅话咧，我哋要好小心，系咪真系生蛇啊？嗱，讲多次啦，单边。有機會有痕痛，啲痛好似針吉或者閃電，咁亦都有機會紅點或者有水泡。 摸落去鞋嘅， 一粒粒突出嚟噶啦，其實都咁就咁樣嘅時候咧，就要盡早睇醫生，因為如果錯過咗個黃金時期72小時落藥咧，就有機會繼續會痛落去嘅。 咁繼續痛落去，最嚴重會係點樣噶？ 其实生蛇咧，佢如果我当你唔理佢啦，可能最后嗰啲红疹啊、水泡啊都会谢，都会干身。但系我哋最唔想见咧，就系生蛇之后嘅痛。嗰啲痛咧系一啲神经线嘅痛嚟嘅，咁就可以好辛苦噶。我见过最严重啲病人咧，维持好多个月头，晚晚都瞓唔到觉，咁就亦都要可能要落啲比较强啲嘅止痛药，先可以医到嗰啲痛。因为嗰啲痛咧系一啲神经线嘅痛啦，所以亦都唔系话普遍一般止痛药最简单的止痛药头痛饼嗰啲搞得掂噶，亦都要食翻一啲系专治疗针对神经线痛嘅止痛药先搞得掂。咁变咗，如果我哋唔想去到呢个情况出现生蛇之后嘅痛嘅话咧，就真系要尽早要去医生蛇，食一啲抗病毒嘅生蛇药啦。 咁生蛇会唔会复发嘅咧？即系会唔会生咗一次就免疫咁样嘅咧？ 都有機會的、 即是會不停地翻發。 因為剛才講過啦，因為源自都是個水痘病毒嘛，那個水痘病毒其實是匿埋的嘛， 即是他喜歡就出來玩一陣這樣啦。 有機會的、即是如果個病人真的個抵抗力，哦，嗰排又大病啊，又差又辛苦咧，咁有機會嗰生蛇病毒又走翻出嚟啦，咁樣。 嗯，咁即係簡單啲講，如果你未生水痘，又或者你曾經生過水痘，你又未生蛇嘅話，係咪嗱嗱聲而家就走去打生蛇針咧？ 都要真係特別咧係。年紀開始有啲大啦，例如開始五十歲開始啦，咁我哋真係要開始小心，可以考慮去打個防止生蛇嘅疫苗嘅。 嗯，有冇人唔打得嘅咧？呢支疫苗？ 當然疫苗 in general 都係啦。如果你對個疫苗敏感啊，或者係本身有好多長期病患嗰啲，可能真係要問一問你醫生嘅意見先啦。 嗯，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如果你係發現自己即係從來未生過水痘，又或者曾經生過水痘啦，生蛇聽落去都真係有啲驚嘅，係嘛？即係都會令到你個人生咧，即係可能咧之後往後都成日都痛嘅，或者佢得閒啊出嚟探下你嘅，咁都好大件事嚇。如果有預防針嘅。要打的就马上去打 了。 好，今天不该晒就是黎医生的。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就着不同皮肤问题我们继续探讨了吧。拜拜。 拜拜。 有梅艳芳主唱的梦里共聚亦都将时间带到早上的6:28。今天的节目亦都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约定你听朝早在同样时间5:00清晨爽利再见，我们继续会带来好多首梅姐的歌曲。约定你听朝再见。 身尽梦里共聚，寻求乐趣。我只有信，空虚妄想。 请君住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以网媒立场新闻及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大煽动性文章，拘捕七人，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同第十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同时冻结公司6100万港元资产。警方话被捕的七人包括该网媒的时任编辑和时任董事。有关机构涉嫌在国安法实施后不断刊登多篇大煽动文章。另外消息指警方通缉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立场新闻发出公告即时停止运作，所有员工已经即时遣散。警方調查和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拘捕一名49歲男子，他和較早時被捕的一名男警員被控兩項欺詐罪，案件將於下月提堂。警方今年5月拘捕該名50歲男警員和另一名女子，涉嫌串謀詐騙。調查顯示兩人在2019年向兩間本地銀行提供虛假文件和資料以獲取按揭貸款。初步調查顯示案件牽涉警員個人事務和本身職務無關。繼俄羅斯歷史最悠久的人權組織紀念被最高法院頒令解散之後，其姊妹組織紀念人權中心亦被莫斯科法院勒令解散。檢察官指控紀念人權中心為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辯護，又未有在出版內容註明是外國代理人。紀念人權中心的執行主任在法庭外表示，當局似乎已經着手清除所有人權組織，一批支持者就在法院外高叫可恥口號。克里姆林宮表示不會干預法院的裁決。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說，俄羅斯法院決定解散當地最受尊敬的兩個人權組織，並進一步削弱日益萎縮的人權社區，敦促俄方保護和支持推動人權的人和組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任命前政府顾问亚米里出任阿富汗妇女、女童和人权问题特使。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渴望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阿富汗，让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包容中生活。亚米里将会同他密切合作，以实现这项目标。亚米里曾经用了20年时间，就阿富汗相关问题向各国政府、联合国和智库组织提供建议。在前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亚米里曾经担任美国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高级顾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和清凉，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3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文章，搜查网媒立场新闻，拘捕七个人，包括编辑、前总编辑以及前董事，冻结公司6100万元资产。立场新闻其后宣布停运，即时解散员工。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以及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是发现，喷鼻式的疫苗有效阻止新冠病毒感染鼻腔，疫苗抗体亦都可以交叉中和多种的变种病毒。不过由于本港并没有生产大量疫苗的制造厂商，拖延疫苗在临床上面使用。特写环节会同